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52集，傅文铎一脚踩在大火鸡的翅膀上，大火鸡一边避开唐梦的小阳伞，一边挥舞翅膀想要将傅文铎赶下去。傅文铎冷声说：唐梦， 好。 傅文铎手指一动，一把漆黑的匕首出现在他的手中，他反手拿着匕首，刀刃对准大火鸡的翅膀全力划了下去。与此同时，唐梦一把撑开小阳伞，大火鸡在傅文铎的匕首出现时便惊骇地看向他，竭尽全力地避开这把匕首，但傅文铎速度太快，他还是没能躲得过。看似普通的黑色匕首划上大火鸡的翅膀，刚才连唐墨的小阳伞都没能在他的身上造成任何伤痕，这把匕首却轻而易举地划破了大火鸡的翅膀。大火鸡发出痛苦愤怒的吼声，这时唐墨已经将伞完全打开，抵在大火鸡的面前，他看向傅文铎，傅文铎也看向他。傅文铎伸出手，与唐墨一起抓住了小阳伞的伞柄，两人怒喝一声，一起用力将大火鸡狠狠地推向超市二层。轰隆一声，大火鸡从二楼的楼梯落下，砸在一层。唐墨、傅文铎和宁宁单手撑着楼梯跳下二楼。远处的冷冻食品区，一个金发小孩挥着手说： 这里，这里。 唐墨三人互相看了一眼，一起冲上去攻向那只渐渐回过神的大火鸡。被傅文铎的匕首划破翅膀后，大火鸡显得更加谨慎，他不再大意，每时每刻都注意傅文铎的匕首，不给他攻击自己的机会。三个人与大火鸡缠斗在一起，一起逼迫大火鸡的位置，将他逼向小男孩的方向。大火鸡也觉察到不对，意识到再这样下去对他不利，他忽然扭头看向宁宁，血红色的小眼睛紧紧地盯着宁宁。宁宁心中一紧，不再和唐墨、傅文铎一起攻击大火鸡，转身逃跑，但大火鸡怎能让他跑了？大火鸡缠上了宁宁，唐墨和傅文铎在后面追，宁宁在前面跑。唐墨大声说： 往该跑的方向跑。 好。 宁宁点点头，转头跑向金发小男孩，以他的速度，在他跑过去前肯定会被大火鸡追上。金发男孩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他的脸上表情变幻，忽然他低头从地上拿起一块红色的宝石，高喊： 队长，快来救命啊！ 小男孩举着石头跑向宁宁和大火鸡，在大火鸡即将追上宁宁的前一秒，小男孩将红色石头用力地扔向他，砸在了他的身上。石头落在大火鸡身上的那一刻，大火鸡动作一顿，他被石头砸到的地方变成了石头，他的胸前有一片巴掌大的地方全部变成了石头，但很快这些石头渐渐恢复原状。小男孩凄厉地喊道： 队长！ 唐墨看到一个黑色的人影从地上滑了过来，他的手里捧着一个黑漆漆的东西，仔细一看，这竟然是个风筝盘轮。萧继同连滚带爬地从二楼滚到一楼，在大火鸡胸口的石头完全恢复正常的前一秒，他终于跑到了小男孩刚刚站的位置，向前抛出了这个风筝盘轮。簌簌的声音下，一根纤细的风筝绳从盘轮上飞出，捆住了大火鸡被傅文铎划伤的那只翅膀。大火鸡有一瞬间的错愕，他不明白这根绳子是想做什么，而下一秒，当他被这根绳子捆着往前拖走时，他终于明白了这群玩家的意图。大火鸡怒极地吼着，可他已经进入了萧继同三人布下的连环陷阱。触发了第一个机关后，如同倒下的多米诺牌，一个个机关不停地触发。唐墨眼睁睁地看到这只可怜的大火鸡接二连三地被各种道具折磨，一会儿是千刀万剐，他皮糙肉厚一点伤没有，一会儿是烈火炙烤，如同大鼹鼠说的一样，普通的火根本烧不了火鸡，他毫发无伤。黑塔还在愉快地倒数计时， 塔莫也看着大火机被一个个陷阱折腾得咕咕直叫，什么道具都无法伤害到这只大火机，他仿佛铜墙铁壁，虽然愤怒地咕咕叫着，脸上却没什么害怕的意思。直到他被一只红色的小木偶推到了超市正中央，一滴蓝色的透明水滴从他的头顶缓缓落下，大火机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惊恐的表情。他看着这滴水滴，不断地咕咕叫着。唐默和傅文铎惊讶地向前走一步，萧继彤和宁宁、小乔也惊喜地期待地看着。这滴水滴即将落到大火机的身上，只差两厘米、一厘米，一道清亮的铜声响了起来。 叮咚，玩家乔治、爱德华触发丧心病狂弑母之徒效果，获得惩罚天打五雷轰。 水滴在触碰到大火机的前一秒轰然蒸发，金发男孩上一秒脸上还是狂喜，下一秒他的脸色如同打翻的调色盘，各种情绪迸发到最后变成了一句恨极了的国际怒骂 Fuck you。 银色闪电从天而降，劈在了小男孩的脑袋上，他被劈得向后倒去。大火机获得自由，怒吼一声再冲向所有玩家，他伸出爪子狠狠地划向站在众人最后方的宁宁。这一次他来势汹汹，速度竟然比之前更快了一倍，大家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他一爪子实打实地将宁宁拍飞出去。宁宁吐出一口血，大火机正要再上，一道充满遗憾的声音响起， 一零，叮咚，支线游戏老鹰抓小鸡结束。 声音落下，大火机的动作僵在原地，他的眼睛慢慢地变回黑色，他僵硬地走到绿虫子身旁，翅膀搭拢下来趴在地上，竟然睡了过去。等待了一会儿，确定大火机不再动弹，所有玩家齐齐松了口气。唐默收起小阳伞，用伞尖撑着地面，抹去自己唇边留下的血迹。一个小时的逃亡和厮杀，宁宁和那个最开始被大火机攻击的女生是受伤最重的，唐默受了点小伤，傅文铎也没什么大碍。大火机睡了，那两个躲在暗处的女生终于敢出来了。短发女生背着自己的同伴，哭泣着从黑暗里跑出来，她背上的同伴此时早已昏了过去，他浑身是血，后背上的伤口裂开，露出里面红色的内脏。 救救他，救救圆圆，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吧。 萧继彤走上去看了一下伤势后，从口袋里拿出一瓶矿泉水浇在女生的伤口上。矿泉水浇上去后，他伤口上的血渐渐止住。萧继彤说， 他本身的身体素质并不够高，现在又被限制了身体能力，他的命暂时保住了，一个小时后伤口应该会愈合，但是再被重伤一次就很难再救了。 七个人各自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伤势情况，处理好自己的伤口。唐默的手背上有一道裂口，那是大火机的爪子割破的，因为身体素质下降，愈合能力变弱，这道伤口并没有完全愈合，肉向两边翻开，露出里面的血管和白色骨头。蚯蚓的眼泪还剩下两次使用机会，这个道具可以生活骨，这点小伤唐默不打算浪费蚯蚓的眼泪。一道低沉的男声响起， 那是道具。 萧继彤转头看到傅文铎， 你说这个。 他晃了晃手中的农夫山泉矿泉水，瓶子里的水只剩下一半，他说， 嗯，是道具，可以治疗一些小伤，你要吗？谢谢。 傅文铎将这瓶矿泉水拿回来，他走到唐默身边， 要吗？ 唐默也没客气，伸出手。傅文铎将矿泉水倒在唐默的手上，再倒了一些在自己手臂的伤口上。矿泉水一浇上去，他们的伤口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了，这愈合的速度实在太快，比宁宁的速度都要快上一截。 萧继同看着这一幕眯起眼睛，片刻后他笑道，哼，黑塔二层。唐默抬头看着他，他知道萧继同的意思。唐默没有反驳，反问道，你们呢？黑塔二层，黑塔二层。萧继同指了指自己和宁宁，最后指向小男孩， 小乔过两天和其他队友去闯第二层，现在是一层。我现在很感谢我们参加的是一个限时副本，限时副本的难度随玩家实力的改变不大，否则不知道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游戏。 短发女生想着， 我和圆圆还没有通关黑塔，会不会这个排队的顺序和我们通关黑塔的层数有关？ 这个提议给了萧继同一个思路，他正准备开口，一道哈欠声在他们身后响了起来。众人警惕地看向后方，绿色的大虫子居然还没死，努力地蠕动身体往门口的方向逃。大火鸡懒洋洋地睁开眼睛，一翅膀拍在虫子的身体上，他骂了一句， 蠢货，还想跑。 大火鸡抬起头看向玩家，尖叫声响起， 啊！是谁？是谁把我可爱的孩子们打成了这样？咕咕咕咕咕咕咕！ 没有人理会大火鸡的惺惺作态，他拙劣的演技简直像在嘲讽在场的玩家。他擦了擦眼角根本不存在的眼泪，难过地说：“ 我的孩子，你还好吗？哎呀，你这是死了吗？” 他走到昏迷不醒的小姑娘身旁，短发女生气愤地挡在自己的朋友身前。大火鸡冲她古怪地笑了一下，短发女生不敢说话，只能用眼睛狠狠地瞪着大火鸡。大火鸡抬起翅膀，虚情假意地抹了抹眼泪，他正准备再说些充满母爱的关切话语，一道低沉磁性的男声直接打断他的话，淡淡地说， 第二轮提问可以开始了。第一个问题，老鹰抓小鸡这个游戏有什么特别含义？ 大火鸡擦眼泪的动作一僵，他转过头看向傅文铎，细小的眼睛死死凝在傅文铎身上。大火鸡就这么静静看了傅文铎两秒，他咕咕地叫了一声，阴险地笑道， 嘿嘿，还有第二个问题吗？ 大火鸡询问这句话的表情神态与之前萧继同问他时一模一样，谁都看不出他到底有什么变化。然而无论是唐默还是傅文铎都清楚地明白，老鹰抓小鸡的问题对于大火鸡来说和通关游戏的正确方式一样重要，甚至可能更为重要。唐默看着大火鸡陷入沉思，一开始唐默没觉察出来，但当傅文铎问出这个问题后，他也发现了一丝不对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